当摇滚遇上电音，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The Chainsmokers 联手酷玩乐队 Coldplay 的一首新单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登陆了各大榜单。前不久的这个全音奖呢，他们更是联袂带来了一个现场的 live show， Martin 性感的嗓音，洗脑的 EDM， 更重要的是呢，歌词也非常的励志。各位周末好，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 Jason， 吃货掌门人。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去寻找美食了。前不久呢，北京迎来了2017年的第一场雪，温度骤降。不过呢，说实话，我觉得最近北京的空气是越来越好了，因为风也是越来越大了。不过对于此时我们在路上的各位听节目的 X 算吃货来说，当然在冬天啊，要选择一个地方远离冰冷，那应该去东南亚了。这一期我们新启程的节目呢，将去往东南亚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当中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我跟 Summer 说要参加一项全球红人游马来的活动，那么能够被选中代表中国的美食达人出征，我们只能跟主办方深切的道一声真有眼光啊。对了，因为受邀的呢只有我和孙夏，本次行程就没有其他嘉宾了，我们只是带上了小跟班大圣。稍后在歌曲之后回来呢， X Fun 吃货俱乐部之马六甲之旅马上跟大家拉开序幕。 I had a dream, we were sipping whiskey neat, highest floor of the Bowery, and I was high enough.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s, we stopped seeing eye to eye, you were staying out all night, and I had enough. No,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ve been or where you're going, but I know I won't be home, and you'll be on your own. Jason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Hey， 欢迎在音乐之后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Fun。 即将开启的是 X-Fun 的又一次马来西亚的美食之旅，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我们之前从没有去过的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听说还是马来西亚的美食发源地哦。 马来西亚的发源地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以前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都从那儿开始传遍整个马来西亚，最早华人也是在那儿的。对， 哎，饭吃货俱乐部，我们现在要去马六甲啦。 马拉卡，马六甲是东南亚的一个历史名城了，它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海要路上，它命名了一条举世闻名的海峡，记得吗？马六甲海峡。对，马六甲的海鲜也吸纳着海峡的回馈的恩泽，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呢，有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不断涌入，带来了欧洲的烹饪方法，留下了西式的餐饮口味，日经月累融合借鉴，如今在马六甲吃西餐呢，你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缤纷浓烈的东南亚气息。这次慕名而来，我们将先从这儿的西式早餐开始尝起。 马六甲其实受到过很多国家文化的影响，是马来西亚的起源，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最新的这种西式早餐。 Never did I think I want you, always seen you run my way, never had the strength to tell youKinda sorta think you're great. Sure ain't for me to wanna love someone who's better all by themselves. Hate to know I made you crazy for myself. Cause I don't want you thinking that my love's in vain. Cause baby I've been falling for you, but falling backDistance, scared to go and make a move. Didn't wanna be distracting. You be all up in your groove. It's strange for me to wanna love someone who's raw all by themselves. I'd hate for you to search for someone else. Cause I don't want you thinking that my love's in vain. Baby, I've been falling for you. Jason with X Fun on Metro Radio。 我来吃寿司要不要？ 啊， 有。 好呀。 苹果酱、黄瓜。 哎。 May I try the signature drink? Welcome to Malacca. It's a hotel, 是吗？是那个。 Okay. 那你来吧。 OK. 这么养生的。 Welcome to Malacca. 西式的早餐怎么能少得了果汁呢？不过在孙夏的世界里，黄瓜汁绝对属于黑暗料理的感觉。于是呢，由着他呢点了一杯名为 Welcome to Malacca 的饮品。看起来这个名字取得好还是很关键的。不过在吃东西之前呢，我们先成为了别人的早餐呀。 我们早上起这么早，第一步是来喂蚊子。 对，蚊子也得吃早餐。 蚊子饿了一宿了，所以呢。就是要常备一些这个驱蚊的，还有就是 止痒的， 止痒的。 我腿又肿了一圈了又。 看看这个能不能止痒吧。 对对对。 这是刚孙夏点的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的，欢迎来 马六甲。 这里面用了仙草，然后有豆浆。 还有豆浆呢。 大豆。豆浆味儿吧，它不是奶。 好好喝。特别的冰爽，哎呦，那个豆奶味好重啊！ 这就西式和这个中式的结合了。 啊，底下那个仙草特别的 Q。 甜豆浆， 嗯， 然后配上烧仙草的那感觉， 嗯，仙草给你打得很碎了啊，这个太爽了。就是那种你来欢迎你来，然后给你点刺激的感觉。 这种结合了豆浆、仙草、椰糖的饮品，因为营养丰富、清热解暑，被当地人戏称为平价燕窝。而我坚持点了孙夏不能接受的黄瓜苹果汁儿。 Yes, thank you。这个呢，这个是我早上我点的，这是苹果和黄瓜。 好健康啊。 好好喝这个搭配， 我试一下。 哎，要拍特写。有点酸吧？ 酸，青苹果。 这个苹果特别酸，然后配上那个黄瓜。如果你不爱吃黄瓜的人就遭罪了。但是我喜欢吃黄瓜，从小就吃黄瓜。然后， 这个酸酸的，早上起来好开胃啊！喝完了， 而且能让，就像咖啡一样，能让你瞬间 唤醒 醒脑。 Stars on the pavement, California dreams. Looked up through the bright lights, no stars did I see. You said it's all yours if you take it there. I said I can't do it alone, I swear. You said it's all yours when you smile.Keep it cool, cool, but I can't yummy. It's X Fun with Jason.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我们要等他做了。就来这的意义呢，就是说他会有一些马来风的和西餐的那个菜的结合。 嗯。 就是比如说马来人喜欢吃的那个酱，我们就点了他做的这个意面，叫做三板。 三板酱。 不是三八，对，三板儿。 三板儿。 对，它有儿在里面，就是它是那个马来西亚的一种传统酱，我们肯定吃过。 三板，我记得吃过三八酱，翻译过来叫。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咸的鸭蛋。 三本就是三八酱呢，是马来西亚味道的代表了，相信大家其实也并不陌生。这个东西呢，在很多东南亚餐厅的菜单上都会出现，尤其是像印尼啊和马来这两边啊，因为大家其实这个民族很接近。但是呢，用三八酱做的意大利面，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到，味道会很好吃吗？ 嗯，第一口还是番茄的那个味道， 我闻到了 西红柿番茄的味道。 初入口呢是番茄的香甜，紧随其后三八酱的这个辛辣的回味会扩散到你整个口腔，辣的舌头发麻呀。 第一口还是会有意面的感觉，但是后面太辣了。 第二道咸蛋黄意面，听名字似乎很温和，看起来呢也应该是一个绵稠香浓的组合，可是除了辣椒和咸蛋黄，真的是吃不出其他的味道呀。 他们家的这两款意面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原因是它都是结合了这个马六甲本地的风格，还不是单纯的意大利面。 嗯， 虽然用了意大利的面条，但是它的这个调料就是用了咸鸭蛋黄， 嗯， 然后呢还用了芝麻，然后还用了鸡肉，还用了一点点咖喱 哇，这叫混在一起，什么味儿啊？它闻起来好香啊，就跟吃中国那个， 好香啊！哇，哇，这个咸蛋黄全部糊在嗓子上，黏黏的。最主要的是，我跟你讲，它一点奶油味儿都没有， 嗯， 全是辣椒的那个辣味儿，好辣！ 哦。 早上就重口， 但是想啊， 我这次来马六甲没想到有这么多辣的东西。 哦，这咸蛋黄一入口能把你嘴给黏住， 但是很香啊，它那个咸蛋黄是那个鸭香味特别重，因为它用的是鸭蛋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辣椒比我想象中要辣好多。 嗯，你闻是闻不到辣味的。 你可能基本上吃不出来这个，就是除了咸蛋黄和辣椒以外的 其他的味道。 东南亚的气候湿润，使人们改良各种菜肴的时候呢，都乐于加入辛辣的佐料，所以诞生出了这些辣味的意大利面也不足为奇了。不过对于我们这帮嗜辣的吃货，再辣也能接受，于是呢，这两道菜被我们一扫而光了。 跟我点的这个饮料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吃完你会喷火的，但是有一点好处是，这个你会停不下来，就是辣的越辣越想吃的。 而且这个意面它煮的我觉得火候刚刚好啊，不坨，然后又不夹生。 我觉得我吃起来整个这个面的感觉啊，就是好像跟意大利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除了长得像意大利面是吧。 享用完早餐，一杯咖啡或是一杯冰饮，坐在路边呼吸凉爽的空气，在这样悠闲的氛围中放空自己，感觉时间都会慢下来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Katy Perry Love Me。 在歌曲之后回来呢， Jason 将带大家在这座历史名城当中四处来逛逛吧。 I lost myselfI didn't do, but I did. I lost my own, identity. Forgot that you picked me for me. But now I don't negotiate with insecurities. myself the way I want you to. Let me, no more second guessing. No, there's no more questioning. I'll be the one defining who I'm gonna be. No concealing feelings or changing seasonally. 欢迎你继续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我们在北京地区的调频是 FM 94.5，当然你也可以在各个网络电台当中搜索 Metro Radio， 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历史节目了。我依然是吃货掌门人 Jason， 我们的节目每周六晚上的六点和周日中午的十一点，在 FM 94.5为大家带来世界各地的美味。我和我的小伙伴此刻呢，正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历史名城马六甲，曾经的这个殖民经历呢，为这座城市保留了很多风格鲜明的建筑，这些地方大多也成了博物馆，而且城市非常非常小，步行就能把它们游览个遍。不过如今的旅游景点呢，都是一样一样的，广场上挤满了花枝招展的突突车，对各种花驴花马花骆驼免疫的我，当时想呢，既然来都来了，还是感受一下吧，是吧？25马币一边，这一边到底有多长呢？ 很薄，拉丝的，因为我们走那边，它是25。 便宜点吗？我们好多观众会来找你的。 一样的，先生，因为每一台都一样的。 冰雪公主，愤怒的小鸟，皮卡丘，你要坐哪个？ 我们愤怒小鸟吗？ 愤怒小鸟。 要骑多久啊？ 不知道， 他没回我，好冷， 不离不弃， 完全听不懂。隔壁那个也太吵了吧！ 把你们的关了。 你那个声音好大。 这个声音太大，太拉风，太高音。 大哥，我们现在要骑去哪里啊？已经到了。 好近啊！ 对，就是葡萄牙人建的那个城堡，是吧？ 这也能叫城堡？ 这个独立纪念馆，这以前的英国俱乐部。 不到1公里的距离也实在是太近了吧，这钱不要太好赚了。好了，罢了罢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听歌。那马上在歌曲又回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发掘一下马六甲这个不大的地方的一些美食吧。 Sometimes I cry, sometimes I die for you. Sometimes I try, sometimes I lie for you.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feel broken, 'cause it's been a couple of days since we've spoken. I don't know why, but I'd give my life for you. Put it all on the line, I'll jump in the fire for you. When you're lonely at night, I'm there on a dime for you. And after all that you said, I was hoping that you'd be here in my bed, but I'm coping. I don't know why, but I give my life for you. You said you would care. You said you'd be there. Matter of fact, you said you'd be here. So how? Lonely again, so lonely again. How'd I get so lonely again? How'd I get so lonely again? I said I'm lonely again. How'd I get so lonely again? I think I'm lonely again. Would you come hold me again? Catch Jason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所以你不能说你想介绍的你都不一样， 这是我们的精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如果提前拍，他们就不肯拍我们。我知道你会用你的优势威胁我的姐姐。 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一路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有的人呢也认为店家呢我们都是提前打好招呼的，但事实永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的美好啊。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人气餐厅呢，他们是拒绝任何形式的什么拍照啊拍摄呀，什么都不行。于是呢实习导演就想放弃这家餐厅。其实我们四年多以来呢坚持不放过每一家特色餐厅，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尽力把真实客观的一面传递给大家。既然不让拍呢，那我们就只好 他们家特别牛，不让拍照，不让摄影， 差点都不让说话 说话都不让。然后这么牛的餐厅呢，我想说那这汉堡得有多牛啊，是不是？那我们就打包出来试一试，对不对？ 跟手掌一般大小的汉堡，从外观上看是足够霸气。重点是夹的呢，它并不是牛肉饼，而是韩式的五花肉，足足有两大片，用料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只是火候比较偏老，缺点肉香。 芥末酱、沙拉酱，然后这个肉是韩式的五花肉的酱、 对， 讲真，我觉得这肉不够香哎，就。猪味不重。 和五花肉搭配的呢是一大片凤梨，马六甲凤梨有一种清甜脆爽的口感， 它挺有这个马来西亚特色的，是放了水果。 如果你喜欢稍微甜一点感觉的东西的话，这个是有水果的那种甜度和清香。 虽然是汉堡，但是因为有了水果的加入，让它变成一道马六甲风味十足的西洋料理。这个汉堡大概要将近20马币，40-40块人民币找不到。但是你要来这的话呢，一定不能拍照哦。 汉堡并不惊艳，这家店更像是一家吃风景的餐厅。老板呢是一位艺术家，给古朴的南洋中式老屋搭配了很多欧美风格的艺术品在里边。可惜没办法我们自己拍到全貌，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亲自来体验。不过说是不能拍照，我们却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网友拍摄的这家餐厅的图片，看来群众的智慧还是无限的呀。 Fancy car, some people call me bunny. I can treat you like a star, sweet like honey, stick it like gum, chew you like a cannibal, red, red rum, chew you like a cannibal, red, red rum, chew you like a cannibal, red, red rum, chew you like a cannibal, red, red rum.And I leave you hollow. Where I go, you follow. So you better act right. My love is bittersweet, but I can show you heaven. But first get on your knees, close your eyes and count to 7. I don't care if you're a peasant or a king. If you're with me, then you're everything. It's just my fault.Drive so fast, don't care you。As if we're gonna make it. Delicious, tasty, yummy. It's X-Fun with Jason.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马六甲虽然地方不大，却也汇聚了很多新潮的玩意儿。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就特别有趣儿。这里房间里的所有物品都是镶在天花板上的，进到里面没什么特别的，可是拍出照片，然后一翻转就神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人站在天花板上，当然想象不出来也没关系，大家可以登录爱奇艺搜索 XFun 吃货俱乐部，看我们的视频版节目，特别直观了就。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当地学校的假期，人山人海啊，周围都是小朋友。不过这个体验非常便宜啊，就是拥挤吵闹，拍照得见缝插针。不过来这里拍拍照发发朋友圈什么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地方呢叫做 Upside Down House， 推荐大家如果来马六甲的话呢来体验一下，便宜又好玩。 better than that. Think I'll leave you down when you're down on your knees. I won't do that. I'll set you right when you want. 听到这首歌来自 The 1975 By Your Side，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依然是 Jason。 马来西亚这两年我们之前也来过，那在吉隆坡曾经吃到过一家非常有名的千层蛋糕店，叫做 Nadeji。 记得当时孙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原来是吉隆坡到马六甲，到马六甲，马六甲。 遗憾的是呢，当时的行程就不包括马六甲。然而今天我们既然来了呢，孙夏一直念叨的一定要来马六甲的店吃吃看呀。至于这个本店和分店的味道一不一样呢，尝过才知道。 马六甲的蛋糕挺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只有这家店才有的丰富口感的高质量的 cheese。 除此之外也点了孙夏十分想念的原味和双倍巧克力味，依然是怀念的味道。不过今天来到总店，当然要重点品尝一下特别款。 有没有像那个前面头发那一撮 覆盖在蛋糕上像刘海的这一撮，就是马六甲特色椰糖。而另外一款丰富口感芝士味的蛋糕呢，则需要先把蜂蜜涂在奶油上。 它跟这个原味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上面这一层。 对， 有点臭哎。 虽然蛋糕的小名叫甜点，但甜绝不应该成为它的标签。不管奶油、奶酪、巧克力还是椰糖，让食材本身的口味最大限度地散发出来，轻抚你的味蕾，从舌尖一直贯穿到脑中，这才是成为高品质美食的标准。再次来到 Nadeji， 依然推荐给各位。 Girl with the diamonds in her shoes, she walks around like she's got nothing to lose. Just see the go-getter, she's everybody's side. She's a queen of the city, but she don't believe the hype. She's got her own elevation, holy motivation. So I wrote some letters on big bullseye. I got faith in your belly, I got faith. Make a feel alright. He's a 12 on a 10 point, rocking out to his joint. Radio. Look at you kids with your vintage music, coming through satellites while cruising. You're part of the past, but now you're the future. Signals crossing can get confusing.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feel crazy, crazy, crazy. Sometimes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feel crazy. You know you're the coolest. The world is yours and you can refuse it. Seen so much you could get the blues, but that don't mean that you should abuse it. Though it's enough just to make you go crazy, crazy, crazy. Go crazy, crazy, crazy. This is Drake. Hi, it's Katy Perry. Hey, this is Nick Jonas. Hey, this is Rihanna.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Hey, this is Justin Bieber, and you're on air with Ryan Seacrest. Ni hao, Beijing. It's Ryan Seacrest. It's Metro Radio, FM 94.5. My station in Beijing. Metro Radio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听 Ryan Seacrest 畅聊最新欧美娱乐动态。 On air with Ryan Seacrest. Metro Radio 咏春诗歌美文大会。Jeffrey, You can cut all the flowers, but you cannot keep spring from coming. Pablo Neruda. 什么意思啊？ 你能砍掉所有的鲜花，但你不能阻止春天的到来。但是你要敢砍我的花，我就废了你的四季。春天到了 ，Jeffrey G 每天下午在 Hi G Refill 与您相约 Metro Radio。 More than music. Metro Radio. Metro Radio 咏春诗歌美文大会 ，Fiona。 In the springtime, the only pretty ring time, when birds do sing, sweet lovers love the spring. William Shakespeare. Wow,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春天是最美丽适合结婚的季节，鸟儿歌唱着，甜蜜的恋人喜欢春天。莎士比亚。要结婚，季节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先找个对象吧。我是 Fiona， 无论你有没有对象，每天晚上8点到11点，A Plus 会持续给你春天般的温暖。 Metro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北京 's newest radio station。Deep is your love. What do you mean? Oh, when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Metro Radio. X Fun 俱乐部，我们在克罗， 我们在熊本， 我们在新西兰， 奥克兰。 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啊，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说。 好逛的。 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做的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Ain't it just like a tear to go and blur out everything? Ain't it just like glass?Fall and break so easily. Ain't it just like love to leave a mark on the skin and underneath? Yeah, when the pain goes and shadows everything. Keep your eyes on me. Keep your Ain't it the sinner who gets all the grace sometimes? Ain't it the saint who picks up the pieces left behind? Yeah, and it's human to hurt the one you hurt the one you love the most, and you can't find the sun. Keep your 嘿嘿，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啊。最近是双鱼过生日的季节了，又到了我们这个 X Fun 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因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双鱼们要过生日，所以呢，这个嗓子也是有点疲惫不堪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刚这个听到这首歌当中啊，前不久的格莱美的颁奖礼上呢 ，Faith Hill 一身红色长裙非常的夺人眼球。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他的新歌了，为《陋室》演唱的电影插曲《Keep Your Eyes on Me》。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美食的 X Fun 第二个小节的节目。话说马六甲啊，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交通要塞，自古呢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同时呢也成为了各殖民帝国争相抢夺的目标，曾先后成为了葡萄牙和荷兰的殖民地。如今当地居民中葡萄牙人后裔也是为数不少，因此马六甲的美食啊，一定是少不了有葡萄牙菜系。那接下来我们去到的一家呢，是经营葡萄牙菜式的当地人气的海鲜餐厅，老板是葡萄牙裔，十分热情。 What is this? Malaysian Portuguese. Oh, we are Portuguese born in Malaysia. Okay, I have been Portugal last month. Oh, okay, okay. Yeah, yeah. So, Lisbon and the Portuguese. Have a seat. 我就说他长得有一点不像华人， 不像，对 吗？他是马来人和葡萄牙人， 好意 一样，跟我们华人一样，就是他们的祖先都是葡萄牙人， 过来 他们是葡萄牙人的后代 啊， 所以他们也是葡萄牙人的后代，但他说他是好像有马来，有 mix 了已经，对， 好多代了的。 OK, give me the menu. Yeah, have a seat. 那葡萄牙人的餐厅一定有鳕鱼吧？ 一定有天妇罗吧？ 没有。 它应该都会是改良和中和， 而且我觉得葡萄牙人一做海鲜，这个就有意思了。 我们刚去过葡萄牙，想必这里一定少不了葡式经典的鳕鱼料理和天妇罗，可翻遍菜单真的是难觅踪影啊。原来这家餐厅呢早已经是本土化了，而他们家的招牌顺着老板为我们所指，招牌菜当然是印在招牌上了，是一道名为咸蛋黄螃蟹的菜，而这时大厨也出来极力的向我们推荐 螃蟹。虾， 他们家用的都是当地马六甲海峡的这个食材。Which one is famous? Ah, okay. I would recommend you good food here. Yeah. Is it Portugal style or Portugal style? Ah, now it's all my style. I'm the cooking. Complain, come see me. Ah. The order, but any complaint, let me know. Yeah. Wow. Any complaint, comment. I will take any critics. No problem. If it's good, also let me know.Okay. 好有自信呢。 So, okay.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ny crabs now? Crabs? 都挺好吃的。 These are our most popular dishes now that people come for. If you want to try the crab. How to cook it? This is a salted egg crab. Salt egg. Salt egg. It may sound salted egg, but when you eat, it's entirely different. Okay. How about this one? It is steam fish. Okay. Steam chili padi, yeah? Ten people. How many people? What kind of fish? Don't worry, trust me on the fish. Okay. 什么都要相信。 I want my customers to come back. Okay. Yeah, sure. Our things are all very fresh. Okay. Even our crab is living. Yeah. Okay. So fish oyster sauce for how many persons? I think just for two. No, I mean you have how many persons with you? We totally four five. Oh, five persons. Yeah. Okay, so I'll put there as five people. We just finished the food, so something light. Okay. Yeah. Okay. Yeah. So you want this one, huh? This one. Okay. What about the prawn? Must try. Very nice. Delicious. Okay. Trust me. You trust me. Because I am the cook, so I will face you.If I don't come out, that means you know something is wrong. Okay. I will face you. You don't worry. Yeah, 他就说让我们相信他。但是我觉得有这个鱼就差不多了，鱼和蟹。 We will make for you minimum size. 如此的自信满满，想必大家一定和 Jason 一样好奇这菜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Maroon 5 Cold 歌曲之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尝尝看吧。 Cold

我不知道。 亚洲海鲈鱼 啊，鲈鱼 Asian sea bass， 你看这样子就是 一定很嫩啊， 但是它比较瘦小哎，感觉是吧？ 对，哎，肉不太多。 蘸一下汤，好多汤啊，而且这个汤很油，都是红色的油。 感觉像辣的。 虽然叫葡萄牙烤鱼，却是一道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菜，吃起来呢也和葡萄牙菜的清淡相差甚远。看来如今的葡萄牙后裔呢已然是被同化了哈。而这里有着浓重马来西亚风的葡式佳肴和葡萄牙菜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食材上乘，新鲜啊。 哇，有咖喱虾酱的味道，还有辣椒， 果然是融合的。你说那个虾酱的味道， 葡萄牙有关系吗？ 虾酱的味道好重啊！ 我们在葡萄牙没吃过这个， 没吃过这个， 没吃过这个味道的。 但是好够味儿啊！就对中国人来说很喜欢吃，因为我们吃葡萄牙的菜基本上很清淡，讲究食材原味儿。虽然这个食材也很好，但是它的调味料就是口很重， 后劲儿太辣了。 还给你配了洋葱啊，可以挤点酸干。这样的话，这就相当于我们吃火锅那香油碟里配醋，你知道吗？嗯，就是解辣解腻的， 中和一下。而且这个鲈鱼好嫩啊。 嗯， 他们这边海鲜也好棒。 你评价一下， 就是还挺辣的，已经把它那个鲜味都盖过 鱼味带走了是吧？嗯，但是鲈鱼本身的味道还是有的。 而且它里面还放了香茅，就是柠檬草。 嗯， 有柠檬草的那个香味，非常东南亚的感觉。 加了酸干之后更像东南亚菜了。我觉得不加酸干要好一点，加了酸干全是酸的，你加的太多了。 但是这个鱼肉还是可以的，是吧？ 还不错， 海鲜很棒， 海鲜比较新鲜。嗯， 而且有些人就像我就很喜欢吃香茅草的味道。 但是重点是这道菜跟那个这边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菜不太一样，是它不甜。 嗯， 它还是属于 咸 辣的这种口味，所以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我。 嗯，我觉得它这个辣就给它加分了，辣辣好爽。 所以天气热的地方吃点这种刺激性强的会开胃嘛，对不对？哎，大口吃，大口吃。 好，现在大口吃，大口吃。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剩下几个就没有这么辣了。剩下几个呢，说实话它这也是他们家葡萄牙菜，但是你 但是好像中国菜，这个像爆炒蛤蜊， 尝尝， 就辣椒爆炒蛤蜊，我磕了一个沙子，好大颗的沙子。 他们家桃也太重了，这个更辣啊！ 没有吃到辣椒的呢。 你们看一下这个沙子有多大？ 哇塞，这是沙子吗？ 哇！我再尝一个。 我倒是 这么辣吗？ 啊！我吃到那个辣椒了。 你嚼到那个红辣椒了，是不是？ 哎呀，不吃到辣椒其实还好。 嗯，好吃啊。 还挺鲜的。 嗯，我喜欢这个味儿。 它是鲜的， 它是有点鲜， 但是我没吃出来。 你先等会儿说，先。它有点鲜甜的那种。 对对对，有点 甜。 我辣过瘾，我瞬间这汗就出来了。 而且它的姜味一点都不重。 嗯， 是不是？ 对。 喜欢这个，而且它这个蛤蜊也特别的嫩。你吃了那个辣椒，你就错过这一整盘了。 而且它这里面很鲜，除了本身这个它的这个蛤蜊的鲜味之外呢，它用了蚝油汁， 嗯， 蚝油汁也是提鲜的一个，而且增加咸度的一个东西。 哦、那个甜鲜就是蚝油汁的味道，是吧？你是要怎么让别人吃得到呢？来，一二三。 最后说一句啊，虽然小， 嗯， 但是鲜， 嗯，真的 一点点甜。 味道够足， 姜的一点点辛辣，特别棒。啊，这个下酒。 啊，我觉得这个好好吃的。 第二道辣炒蛤蜊，蛤蜊很小啊，但是配料太过瘾了，不小心吃到一个辣椒啊，辣的我真的是喝了整整一杯饮料啊，才慢慢的缓过神来。第三道是炒虾，也是融合了马六甲做法的经典菜式。 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虾。这个虾呢，就是选用的这附近海域的普通的虾。 嗯， 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沙巴那边出老虎虾。 嗯， 那这边的海域的虾呢，就相对会小一点。但是味道据说也很好。 虽然个头呢比不上沙巴的老虎虾，但是呢紧实弹爽的肉质一点都不打折，而且口味呢也让人惊艳。 嗯嗯，好吃到爆！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好吃， 奶香十足，奶香中带有一点点什么？ 嗯， 骚体有点盐的味道，还有一点点大蒜。 嗯， 它用的不是那种大蒜粒，它用的是大蒜汁儿。 它有点煎炸的口感在里头，这个虾。 嗯， 稍微煎过一下，哇，这个香。 皮是脆脆的， 对， 然后里面肉非常嫩，非常好嚼。而虽然这个不是老虎虾。但是它却有那种老虎虾的那种蛋黄味儿、 嗯、 有一点点在里面。 嗯，我觉得这酱汁也是给它提味很重要的， 而且它还放了罗勒叶、还有一点点芝麻的味道，你吃出来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果酱坚果的那个 坚果香， 那好会调这个料啊。 嗯， 这个酱料太好吃了， 怪不得那个女老板穿女厨子穿那么性感，然后做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自信， 相信我， 没错的 face to face， 相信我。而且我觉得虾其实本身不太好入味的，尤其你不剥皮的时候、不过加了这个料就特别的有味道。 我们在东南亚吃过什么蟹黄的呀， 嗯， 然后蛋黄的、 椒盐的呀 、然后我觉得这个 胡椒的还有 很特别，至今是我吃到第一种、这种味道的。 对， 虽然看起来好像挺普通的，但是味道真的 一定要吃这个、 不夸张、 这道大蒜黄油虾呢，是把包含了蛋黄味的奶油汁和大蒜汁混在一起，烹出底味，倒入外皮炸至酥脆的虾来进行翻炒，最后点缀罗勒叶解腻，增加清爽的回味，整道菜啊都散发出了迷人的香气，真的是太爽了。 I love the way that you like candlelight. Stickers by my side. myself in the way I believe in you. I do. If only you could see all of th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 see in you. It's true.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Stay in bed, another day. I'm not ready for it yet, so I don't have to show that I'm not okay this way. Just give me directions, I'll go anywhere. I need to find something I can't find here. Give me a chance and I'll prove that you're wrong. I'll manage so fine, I can be strong. To find something I can't find here. Give me a chance and I'll prove that you're wrong. I'll manage so fine, I can be strong.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I don't like my mind right now, stacking up problems that are so unnecessary. Wish that I could slow things down. I wanna let go, but there's comfort in the panic. And I drive myself crazy, thinking everything's about me. Yeah, I drive myself crazy, 'cause I can't escape the gravity. I'm holding on, why is everything so heavy? Holding on, so much more than I can carry. I keep dragging around what's bringing me down. If I just let go, I'd be set free. Everything is so heavy. You say that I'm paranoid, but I'm pretty sure the world is out to get me. It's not like I made the choice to let my mind stay messy. I know I'm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you keep spinning around me just the same. I know I'm no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but you keep spinning around me just the same. Everything's so heavy, holding on. So much more than I can carry. I keep dragging around.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Linkin Park, Heavy。 如果说前三道菜能让我们大呼过瘾，那么接下来我们在马六甲要吃第四道菜了哈。你正在收听的是 X Fun 吃货俱乐部，来自 Metro Radio FM94.5， 而我依然是 Jason， 在每个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周日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带各位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四道菜上桌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场面画风都变了。 讲真啊，这个跟马来西亚的做法都不一样， 完全不同。 因为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是不一样，看起来挺像的，油亮亮的，对吧？嗯，这是本地螃蟹，就不说是什么品种，就是这边的海蟹。嗯，但是它很特别的做法，上面这个酱，这个酱特别像蛋。就特别像味噌，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又像西餐的酱，又像日本的味噌，所以它就是其实是亚洲和西方的一个结合。它这个里面用了这个盐，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点点这个黄色的是蛋液，而且它这个蛋不像我们就是在那个吃泰式的那种炒蛋，它把它炒成那个跟螃蟹在一起，它直接是用蛋液的， 做成酱了。壳没什么可吃的，就好看的。主要就吃大钳子， 来，够，一共 两个螃蟹，四个钳子， 拿，别客气。 这道咸蛋黄炒蟹就是老板极力推荐的，最有特色的当然是这个蟹身上浇满的咸蛋黄汁，蛋黄咸甜绵密，在嘴里还有细致的颗粒感，让我不由得就嘬起这个手指来。讲真啊，吃过那么多海鲜大餐，能够让我们如此忘情的嘬手指真的也是不多呀，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吮指美味。 哇，有蛋黄的味道，像蛋黄酥的那个外皮的感觉。 它这个酱太厉害了，我发现它会做酱。 嗯， 就这个酱，你觉得它是滑滑的，可是吃起来又是沙沙的， 有颗粒感， 像咸蛋黄。 对，像咸蛋黄那种， 然后不甜，一点点甜味儿， 咸的， 咸甜咸甜的，又香。 而且这个螃蟹的肉好紧啊。 螃蟹还是新鲜的。 我觉得像这种螃蟹、虾带壳的不容易入味儿，它酱做得好就非常棒。你要蘸着酱吃就很入味儿。 说的对。 这个螃蟹绝对是吮指螃蟹。 这个螃蟹就是赢在酱上了，承不承认？认不认同？是不是？ 你不是不爱吃海鲜吗？ 谁不爱吃海鲜？ 过敏啊！ 不是上辈子的事儿，对吧？ 知道什么叫以毒攻毒吗？女人不对自己狠一点，地位就不保了，是不是？ 为了卫生，我们都不舔手指的，平常。 对。 但遇到好吃的就忍不住要舔 了。这道菜你不舔手指太浪费了。 就是这酱太好吃了。 是吧？ 太会做酱了。 恰到好处。 吃着吃着就忘记这是葡萄牙海鲜餐厅了。 我也没觉得跟葡萄牙有多大关系，但是独树一帜。 很特别。就是 你在葡萄牙也找不到这样的， 没有。 然后呢，你在这儿呢，就是只能在马来西亚吃到，在别的国家也吃不到这样的。而且只有在马六甲他们家。 FM 94.5 Metro Radio， Beijing's Metro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第五道菜上来了，但是我们仨还回味在这个前道菜的境界中没法自拔。而说话间呢，孙夏已经默默地抓起一块蟹壳舔了起来。 香甜。 吃到目前我最爱的是， 当当当当， 这个酱太厉害了！光给我酱卤子不要钱的话，我能吃那三碗米饭。 当当当当， 卤子不要钱的话，我能吃那四碗米饭。 当当当当， 卤子不要钱，我能打包一点回家。这个太厉害了， 这真的好吃的呀。 我觉得我去泰国那么多回，然后来马来西亚也吃过，像我们去新加坡吃胡椒螃蟹什么的这些，都超越 不 了这个。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不一样，而且超越不了这个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太不一样了，我要吃这壳。 之前那些我都没吃过，第一个就吃到了这么好吃的，我也是挺荣幸的。 你也是对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拍一个舔壳的，你觉得呢？ 来吧，哎，孙姐舔，估计有好多弹幕了。 哦，哎呀，我的妈呀！好好吃这个酱，还滑吃， 不用洗盘子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这边也要来一个。 回头跟老板娘说拿点酱回中国行吗？ 吃到这个份儿上，老板的自信还真不是虚张声势啊！我们也为这道菜贴上了 X Fun 的标签。如此惊艳的餐厅就在马六甲的海边，一定要吃他们家的咸蛋黄炒蟹，绝对是吃过之后就忘不了的味道，强烈推荐给大家。 Complacency's known our name forever, but we never knew its game to lay.

时间过得真快，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的 FM94.5 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啊！最近天气会慢慢的回暖，也提醒大家天气变化比较多啊，注意不要在这个春天万物复苏的这个季节，这个生病感冒什么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病菌啊也开始复苏了，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同时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将会继续大家在这么温暖的马六甲去探索咱们中国有渊源的一些美食吧，羊惹菜呀、肉骨茶呀，这些可能大家吃过也有可能没有听过，没关系， Jason 将在下周跟大家一起来细细的品味和分享。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 Fun， 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 X Fun 的小伙伴说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搜索 X Fun China，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X Fun 吃货俱乐部。节目当中提到的餐厅具体信息，你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爱奇艺上搜索视频节目来看我们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视频版。好了，如果你想足不出户吃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同款美食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左下方点击吃喝杂货店，一定会有你中意的美食。强烈推荐一下这个马六甲的一个特产啊，这个叫做老橘，还有这个酸甘露，真的是特别适合春天来服用。好了，那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 Disappointments, except for one or two. Some of them are angry, some of them are mean. Most of them are twisted, few of them are clean. And when you go dancing with young men down at the disco,Just keep it simple. You don't have to kiss though. Don't waste time with the Egypts to think that they're heroes. They will betray you. Stick with us weirdos.Every call, baby, be a giant. Let the world be small. Some of them are deadly, some don't let it show. If they try and hurt you, just let your daddy know. Oh, and you go giving your heart, make sureThey deserve it. If they haven't earned it, keep searching, it's worth it. FM 94.5, international radio from Radio Beijing Corporation. This is Metro Radio. Streets to where you tell him he got to go. You gon' call me 1,000 times. Tonight I'm gon' make